风格，谁懂你表情冷漠，内心却火热。 所有着过往的足迹，爱情。

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不会一错再错。 我常说，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一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

认真的陶醉故事的每一页，所有一切的一切，你让故事变 将来，一份爱如果消失得太快，你可不可以？